過去14日累計新增236宗個案，包括197宗本地病例，當中69宗感染源頭不明。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309點，跌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25點，跌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7，日元106.98，瑞士法郎0.92，加元1.264，人民幣6.468，英磅對美元1.396，歐元對美元1.207，澳元對美元0.779，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5.06美元，賣出1715.8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最后一集的新文化运动请来和钟杰良主持了300多集的他 Hello我嬲紧啊！ 嬲紧系啦，点解佢嬲呢就从啊呢398集开始咧，咁佢就消失于空气中。 系啊，我嬲啊！ 到底黄义文嬲啲乜嘢？同佢将会演出嘅《独坐婚姻介绍所》第二部有冇关呢？星期五晚9点，第五台新文化运动，钟杰良主持。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音乐。为我哋留住难忘嘅回忆，音乐令到你好开心，音乐又会令到你流泪。我系张玛丽 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嘅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嘅生活。每个星期日嘅下昼黄昏5点钟到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美丽人生》，张玛丽。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主题曲之后，开始我哋嘅清晨爽利。早晨，早晨啊！咁多位咁啊，开始嘅时间咧，5点08分啊，一路会到6点半钟呢个零小时，同你一齐共度呢一日3月4号嘅清晨爽利。好啦，朝早起身轻松下，做下热身运动。 我做得多，心中我火烫及真火。 想也早已流汗，和双肩敢把一切担当，行动就像足日前往，没法挡，一生中许多习惯路，我要跨出坚忍的脚步，然而谁亦能全做到，目标清楚山不过高， 自己告诉自己做得到就可以了，有这个决心恒心去做。谭咏麟和成龙的这首我做得到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天气方面和昨天都是差不几下不上下了。今天就是东北季候风会影响这个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温度比起昨日是即低一少少啫。咁而家最高是21度啊。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去到星期日的时候日间干燥。早晚呢都会稍凉的。现时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5%。 朝头早起身俾大家热下身啊，慢慢起床，喐动下身体，有呢个歌曲同大家陪伴住大家。由我做得到之后，刚刚有系陈秀文嘅震荡啊。今日嘅温度咧就系而家系19度啦，而今日嘅最高嘅紫外线咧个指数大约系2啊，强度属于低啊。今日同埋听日都会有雨，星期六咧就有雾啊。星期日咧阳光中都有啲乌云啊。一直系枕住呢个春天嘅时候咧，都系咁上下嘅迷雾翩翩嘅天气。 愿我知为何当我在心烦时，当消沉时，当失眠时，我会重弹一曲老调儿。或许完全因你未飘离时，我未孤单去生存时，你有提过喜欢这调儿。琴弦不知当天人儿，而言陈旧的歌词儿，仍跳动未停，仍多起劲，仍然在叫唤你的名字。不忍告诉琴弦，你已远飘去。不忍心告诉琴弦，世界已粉碎。为何当爱在飘来时，当痴情时，当欢腾时，永远难说一天有尽时。或许从前的爱没可怀疑，也没一刻再可有疑。你也提过当天，你没知意，琴弦不知。 呢位是音乐幕后的创作人，在演唱会的时候很多时候他都是坐在钢琴后的人，他都不是钢琴后，应该是钢琴前面的人。刚才的歌曲是钢琴后的人，林永亮自己写曲编曲，林振强词，自己写的更加容易明白音符，所以他自己主唱翻。早晨5:21， 夜已轻轻跨春窗，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 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无恙，深宵独行盼雨路途上，将地上遗下废纸张，风吹进这心窗，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他的眼光似梦样，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翻了味，不禁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天真梦乡，满足下课旧日艳丽尽放，满足下课枯干花碎，爸爸在乡，但美丽心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无恙，深宵独行盼月路途上，将地上遗下废纸张，尽这心肠，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身上，他的眼光似梦样，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翻了味，不禁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天真梦， 音乐上是好好拍档啊，昔日啊，咁啊有新演唱会都是林永亮帮手嘅。林永亮先有钢琴后的人，刚刚梅艳芳嘅《曼珠沙华》。呢个印子是一路慢慢悠悠的，望住啲乜嘢咧？

國際刑警組織發表報告，指南非當局發現一批份量大約是2400劑的懷疑偽造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同時售出大批懷疑偽冒 3M 公司口罩，三名中國公民和一名讚比亞人在行動中被扣查。南非警方發言人說，有外國人企圖向南非境內毫無防備的人兜售假疫苗。今次行動反映南非當局和國際刑警組織其他成員國的合作非常有效。國際刑警組織的報告又提到，中國當局倒破懷疑假疫苗製造工場的案件，組織歡迎中國和南非執法部門的行動成果，但形容只是疫苗罪行的冰山一角，呼籲各地政府防範從事這類罪行的有組織犯罪網絡。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裁定，一名驾驶汽车撞人的男子10项一级谋杀罪和16项企图谋杀罪全部罪名成立。案发在2018年4月23日，被告驾驶一架货车在多伦多北部的街上连环撞人，导致10人死亡，16人受伤。辩方指被告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未能发展出同情心。他揸车撞人的时候，没有能力辨识自己的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亦不知道自己危害他人和社区。法官裁决时话，无同情心并非抗辩理据，又话接纳被告患病，但认为他在案发时有认知能力，明白自己的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错误。正在北京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分别透过视像访问方式接受本台和路透社访问，谈及是否有意再参选特首的问题。梁振英接受本台访问，被多次追问是否有兴趣再参选特首。他表示，现时国家大事是有关爱国者治港，不想在现阶段有多一个焦点谈论梁振英会否选特首。他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再回应会否参选特首的问题，梁振英表示自己是几百万名合资格竞选特首的港人之一，他会竭尽所能为香港和国家服务，同时强调卸任之后的过去三年并非什么都不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270点，跌1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19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7， 日元 106.99，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65， 人民币 6.468， 英镑对美元 1.395， 欧元对美元 1.207， 澳元对美元 0.77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14.71 美元，卖出 1,715.2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喂，好耐冇见啦！我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邓添乐啊！等等先，虽然好耐冇见啫，都唔使行咁近嘅，保持翻社交距离好啲。咩话？你唔记得咗咩系社交距离啊？社交距离啊，就系、是、避免握手啊，几熟都好啦。疫情期间就最好避免啦，重要、啊。一米的社交距離就最好不過了，現在剛剛好了，不要再近了。除此之外，如果你想約我吃飯的話，可以的，要用公斤，要用公筷，其實避免聚餐，之後再約都可以的，是不是？說那麼多，都是希望提醒各位，一定要盡好本分，做好自己，一人行多步，相信疫症很快被我們擊退。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與你同行。 疫情以来， 多谢大家自觉自论，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哎呀，唔经唔觉咧，原来倾到咁夜咯。 边系夜呢？我哋倾埋先啦。 唔得啦，我要赶住翻屋企啊！ 你一个人住，屋企又冇人等你，你使乜咁心急啊？ 边个话冇噶？每晚10:35，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都有唔同节目主持播粤曲俾我听噶。 我知道，仲有地方戏曲欣赏添，咁不如留低喺度，等我陪你一齐听啊！ 嗯，好啦，俾个机会你陪下我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擘大眼咧，有新嘅一日开始啦。今日咧就系3月4日，2021年嘅3月4日，农历系辛丑牛年正月21日啊。寻日咧就比较凉啲啊，寻日可能某啲地区咧就比较有大风啲啊，啲风吹埋嚟咧，即系有少少系寒冬嘅感觉啊。寻日我就喺南区嘅地方都几大风下，咁其实就同我嘅父母一齐去复诊嘅时候咧，喺度等车嘅期间咧，就其实医院楼下期间嗰度咧就好大风啊，双亲都嗌冻，好彩其实已经着多咗衫噶啦，咁所以大家咧起身啦，准备翻工啊，出去嘅时候做咩都好啦，听下天气情况，估计下自己下个即系状况咧，自己好清楚自己事嘅。穿不穿个衫，带不带够预备定吓，咁都好啲噶。带备定咧，冻嘅时候都可以穿翻。现时19度，今日最高21度，今日大致多云，会有几阵雨啊。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己语，令我。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重提到家中禅前旧宴，重回旧里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爸爸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长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虎背，童谣万唱一家欢喜。心里而睡，念到故乡两老，原似燕子家乡飞。 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虎背，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孝心心记，望着这孙女儿睡，念到故乡两老原始燕子家乡飞去。 每次听翻嚟嘅《故乡的雨》咧，都会谂起原曲啊！谂起嘅时候就想听，咁啊同大家一起分享啦，而且系一首好动听嘅歌曲《北国之春》。 拳咲くあの北国の北国の春、季節が都会ではわからないだろうと届いたお袋の小さな包み、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うかな、帰ろうかな。せせらぎ丸きばし、から松の芽が吹く北国の北国の春、好きだとお互いに言い出せないまま、どうしてる、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うかな、帰ろうかな。わらべ歌聞こえる北国の北国の春、兄貴も親父にで無口な二人が、たまには酒でも飲んでるだろうか、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うかな、帰ろうかな。 厄美二郎的北国之春，他都不是原唱者，但是一样唱得很好听。早晨时间5:47，朝早起身呢，洗面刷牙整理一下，更加要吃早餐，不是在家吃呢，你要出街预花啲时间吃，不过出街吃都要小心啲啦，大家都习惯咗啦，咁啊要喺一个有距离嘅位置吃啦，咁啊呢个喺食店方面都同你安排咗噶啦，习惯咗之后咧都唔想系都唔中意同人搭台，喺呢个期间其实应该食肆嘅地方咧都识做嘅，但系识做得嚟又要谂下啲生意额嘅时候咧，所以大家自己谂下啦，如果有安排同你同一啲你唔识嘅人坐埋一齐咧。你自己想想吃不吃啦，在我来讲我就不会了，跟自己朋友呢就会好一点。一个不识的人如果坐在我对面就真的不想这样啦。习惯了这样呢还好，即是将来就算如果是一切都是我们过回这个即以往的生活啦，即是假设呢都是好像原来间开了呢，已经被自己习惯了，是一种很安全的感觉。同埋都即是一个比较私隐的感觉。之后起身食早餐呢，有啲人鍾意食杂粮，或者有啲人真係去做食个 A 餐 B 餐 C 餐啦。杂粮呢就好多时买定会係喺公司或者企肚饿嘅时候呢都会攞嚟食。不过睇到一啲嘅报道呢，咁大家要留意啦。就食物安全中心呢都呼吁市民啦，就唔好食用有几款呢係台湾入口预先包装嘅米饼。咁有关嘅产品呢係怀疑使用非食用级别氮气填充包装，咁就唔排除咧对消费者嘅健康咧会有不良嘅影响嘅。咁如果业界系有即系持有呢啲受影响嘅产品咧，都应该系停止嘅使用或者系出售。咁受影响嗰啲产品咧，分别咧就系乐飞牌嘅有机胡萝卜米饼、有机南瓜米饼、有机菠菜米饼、有机香蕉米饼、有机苹果米饼。有机黑糯米紫米饼，产品就来自台湾嘅，咁制造商就系展裕国际有限公司，本港嘅独家进口商就系富健企业有限公司，这个咧就开晒名噶啦，咁消费者大家都要留意，如果你真系咧有买到呢啲嘅咧，就停止食用啦，即系尤其是睇下你有冇买到俾小朋友啊，小朋友嘅时候咧，咁佢真系袋住定系翻学嘅，咁就唔系几好啦。嗱，呢一个嘅即系乐飞食品咧，就成立于喺2012年啊，喺2014年开始咧，就系跨入咗呢个米饼市场，就主打有机米作为原料，声称咧就系取得有机工厂嘅标章，加上个价位较高，用较同呢、这个即系。產品商係俾到好多即係父母，即係個個都係認同啊，即係 OK 買啲嚟嚟食。咁而工廠違法使用工業用氮氣封存食物咧，咁製作個環境咧係唔係好好噶？都其實係污糟，有啲曱甴出沒啊！咁啊機台咧係滿滿都係一啲即係老鼠屎嘅，哇！睇咁樣真係好恐怖，大家要留意啦。呢、這個產品來自台灣。台湾的歌曲呢有这首好好听的。 时光一时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春风又吹红了花。 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优雅的往事只能回味，刚才提的那只饼就价钱比起其他商品的即同类型的都是高一点，收得人高的价钱就不该做好一点咯，是吧？所以有时呢即做任何事都是，有时做生意你拿人的信心很重要，生意是长远的嘛，这样做少少一些即这么违背良心的事的时候，哇真的你破坏自己名誉很容易，你要再翻身都有一段很艰难的路啊。早晨，而家温度19度，今日最高21度，仲有6分钟到6点钟。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温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 愿意心痛苦，不装饰你的梦，别再将我心反复的戏弄，宁愿我。跪着忧郁归去，像刚消失那阵风。别再伤我心，他伤得那么重，像块冰碎开，他显得太空洞，狂热与天真。消失了，在郁郁的岁月中，谁愿意一颗心永落空？谁愿意只装饰你的梦？令任我。让每声叹息消失于你的梦，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在空气内流动。

月4号这个朝头早，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他亦都是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那我们呢就大家如果有看到 Facebook 啦，我们都预告了就说在这个礼拜呢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呢素食啊那个的报告到底是不是健康啊。 是啊，因为呢近年来呢都真的很多人食素，而且香港呢都多了很多素食餐厅啦，甚至乎有些不是素食的餐厅呢里面都会有机会标榜即是里面有些素食的选择啊。 是因为我想现在这个年头呢个个都着重健康嘛。健康呢你又会素食，或者宗教信仰又会素食。 会啊，因为我想最多原因都是为了健康啦，因为啲人觉得食得多啲菜啊蔬果啊，咁甚至乎可能五谷类啊，另外食少啲肉类啊都系对个健康会有帮助啦。咁另外有啲人当然觉得食素会减下肥啦，因为听落去食素好似低脂肪啲啊健康啲啊咁样啦。另外好似阿钱咁讲，就系有啲人宗教信仰啦，因为香港人有啲部分嘅人会信佛教，可能有机会都会食斋啊咁样啦。咁另外近年多咗啲原因嘅，有啲人就中意维护动物权益啦，因为有啲觉得啊杀生唔好啊，甚至乎任何嘅食物可能动物里面都有生命啊，咁所以有啲人就保护动物，所以就唔食肉类就食素啦。咁另外有啲人货环保啦，因为我哋话啲碳足迹啊，即係譬如我哋话牛啊猪啊嗰啲呢碳足迹比较高啊，咁所以有机会破坏个环境啊。咁有啲人就因为呢啲原因呢去选择食素嘅。咁甚至乎呢因为素食呢如果喺屋企整嘅话有机会就价钱比较便宜嘅。咁譬如豆啊豆腐啊豆浆啊咁呢啲咁嘅食物呢其实个价钱相对係比较平。咁所以有啲人就因为经济嘅原则为主呢咁食素呢都可以帮到悭到钱嘅。 係啊。咁如果好啦去返街外食嘅呢咁当然都会有平有贵啦，或者有啲係真係做得好正宗啊会好健康，但有啲可能呢又会係好肥腻油淋淋嘅。都食咗之后呢有啲好漏嘅感觉都唔定。所以我哋喺返呢度呢就虽然素食係好多人都係一个时尚。我哋睇返喺我哋千人所里里面一个健康嘅角度啦，就提供一个健康嘅资讯俾大家。 係咁其实呢素食要讲下啦，因为其实普遍嘅素食呢其实都係真係比较健康啲。因为你食素嘅时候呢你自己本身身体摄取嘅饱和脂肪啦都会少啲啦。咁我哋话成日饱和脂肪高嘅话有机会会增加心脏病嘅病患率。咁所以食素嘅话呢如果食少啲饱和脂肪其实是好事嚟嘅。咁另外当然比较多纤维啦，比较多你嘅植物蛋白质啦，咁另外蔬果里面嘅维他命啊、矿物质啊，甚至乎抗氧化物咧，喺饮食里边咧都系会高啲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啊，系原来食素咧都系对健康有好处，因为大部分食啲均衡素食嘅人咧，其实肥胖率会低啲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啦、血压高啦，甚至乎咧癌症嘅机会咧都系会低啲嘅。不过都系有佢唔好处嘅，因为成日都讲咧就话一样嘅飲食習慣咧都有好有唔好啦。咁头先我哋讲嘅好处啦，咁当然咧部分嘅素食咧其实系唔系好健康嘅，包括你经常见到嘅譬如炸薯条啦、糖啦、汽水啦、果汁啦，甚至乎面包啦。咁另外咧，即係有啲呢啲咁樣嘅食物咧，都係脂肪比較高、糖分比較高嘅。咁另外你中式素菜啦，即係譬如乾燒伊麵啊、芋頭魚啊，甚至乎啲羅漢齋炒飯啊，咁呢啲我哋中式嘅齋菜咧，其實因為佢本身加咗好多調味品啦，咁甚至乎可能有機會炒嘅時候落好多油咧，咁佢個脂肪同埋垃圾嘅含量咧，都有機會高過我哋平時食一個非素食嘅一個食物嘅。 其实个烹调的方法就真的很重要。 其实呢还有这些数据都告诉我们，如果你本身吃一个不是很均衡的素食、对健康都是有个坏处的。根据美国心脏学会2017年的一个其中一份报告就说，如果有些人呢是吃一个不均衡嘅素食咧，即係譬如高脂、高糖、高鹽嘅素食咧，其實佢個心臟病嘅病患率咧係會增加32% 嘅。 哇！所以唔好諗住以為素食就健康嚇。 係啊。 咁啊喺大概兩個禮拜之前咧，咁啊消委會都係即係做咗一個報告啦嚇。咁佢哋喺二月份佢哋嘅個消委會嘅選擇月刊嗰度咧，就係好詳細咁講咗個素食啊，到底係咪健康咧咁樣嚇。 咁同埋咧，佢哋今次咧針對多咗一啲即係中式嘅齋菜嘅。 咁你睇翻個報告咧，其實佢會好多嘅餐廳咧，都係一啲我哋傳統中國齋菜嗰啲鋪頭啦。咁、當中佢哋就抽咗99款嘅非預先包裝嘅素菜啦，裏面有10種嘅，即係每個餸菜咧，佢哋收集咗10個唔同嘅樣本啦。咁就當佢攞翻個平均數咁樣嘅。咁、當中呢10款嘅餸菜咧，我哋經常都會遇到嘅。 係講嚟聽下先。 包括第一樣就係粟米素魚塊啦。咁另外就我哋有機會食到嘅齋鹵尾拼盤啦。 呢、這個就好受歡迎啊，都 係啦。咁另外就素魚香茄子、羅漢齋、素嘅福建炒飯，另外仲有紅燒豆腐、菠萝素咕噜肉同埋芋头鱼嘅，咁呢个就系8款我哋嘅经常会见到嘅中式嘅斋菜或者斋菜嘅餐厅会揾到嘅一啲餸菜啦。咁另外最后2款咧就系西式嘅，咁、就好似而家好流行嘅素嘅汉堡包啦。咁另外松露野菌意粉咧就系2种比较西式嘅素食咧，佢哋都会收集咗翻嚟咧做一啲评估啦，咁同埋测下佢哋里边嘅营养素啦，包括钠质啦、糖啦、总脂肪、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同埋能量嘅，咁呢6种嘅营养素咧，我哋经常都会留意到啊，或者计数啊，甚至乎话俾人听，咦，高钠啊、高糖啊，或者低脂肪啊，咁都系因为食物安全中心咧去做咗呢啲测试嘅。 系啦，咁如果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头先所讲嗰啲款式咧，咦，你都系成日食嘅咧，咁你就要留意一下啦，一个分析啊。 咁头先我都讲过咧，其实最担心咧素食唔系话佢唔好啊，只不过好多时候咧素食嗰个味道比较淡啦，咁、好多时候咧佢个调味都会比较多，咁第一。一样嘢我想讲嘅咧，就系个钠质嘅含量。咁、我哋经常话钠咧，就系我哋食物里边嘅盐分啦。咁、如果摄取得太多钠质或者盐分嘅话咧，有机会增加我哋嘅血压高嘅机会啦。咁另外，如果本身有血压高嘅人咧，可能食得太多嘅时候咧，个血压控制咧都唔系太好啦。咁、可能有机会咧，就要有啲长期病患者咧，即系尤其是有血压高啊、心脏病啊、糖尿病啊咁呢啲咁嘅病人咧，其实好多时候，哎，我食清啲啦，我今日去食斋啦，咁样啦，咁或者我食素啦。咁但系其实部分验咗出嚟嘅一啲素菜咧，其实钠质含量咧都唔系话太低，咁所以都要大家留意一下啦。咁但系好就好在咧，攞翻个平均数啦。咁呢个报告咧就话咗俾我哋听咧，平均每100克嘅食物啦，即系将全部样本去平均化咧，每100克嘅素菜咧都大概有300毫克。嘅钠质嘅，系啦，咁呢个叫高定低咧？咁根据翻我哋食物安全中心嘅一啲购物指南咧，就话俾你听咩为之高钠啦。咁其实咧，高钠嘅意思咧就系每100克嘅食物咧高过600毫克，先为之高嘅。 系咁咩？咁头先你讲话300咪其实 O K 喎， 系啊，咁其实都系中间啦。咁咩为之低钠咧？咁其实每100克嘅食物咧，低过120毫克咧嘅钠质咧，先为之低钠嘅。 哦， 咁你出街就真系好难。低钠嘅讲真，咁所以如果佢呢度系每100克嘅食物有300毫克嘅钠质咧，其实我都觉得可以接受嘅。咁、原来香港嘅斋菜咧，就平均嚟讲咧，即系唔系真系咁高钠质嘅。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就好 surprise 嘅，就系、原来咧最高钠质嘅其中一个嘅餸菜咧，阿浅你估下系咩啊？ 最高嗰、那個咕嚕肉啊，係咪啊？即係菠蘿素咕嚕肉 是。係啊，你聽落好似好濃味啊，好甜啊咁樣啦。咁其實咧咁多種嘅選擇之中咧，其實最高鈉質咧其實係個素漢堡包喎。 嚇！ 係咁，佢拉翻聞10個素嘅漢堡包，除翻開咧，每100克嘅素漢堡包裏邊咧有420毫克 嘅鈉質。哇！即係超曬啦， 係咪？係啊，咁當然又未去到超過600毫克嘅。咁、但係其實佢咁多種食物之中咧，佢嘅鈉質係最高嘅。咁、如果你除翻開咧一個平均260克嘅素汉堡包咧，其实每一个嘅素汉堡包大约就已经有910毫克嘅钠质啦。 哦，咁、我想问咧，呢、个数嘅就系咁啦。如果我平时食肉嗰个汉堡包点样样，有冇比较啊？ 系啊，有啊，因为食物质委员会咧同埋食物安全中心咧，都用咗一个普通嘅牛肉汉堡包咧去比较素汉堡包究竟有冇太大分别啦。咁其实咧呢、这个报告就讲紧话咧，其实每一个普通嘅牛肉汉堡包里边嘅钠质咧，每100克平均咧只得350毫克嘅钠质嘅啫。 如果系咁嘅情况，系咪我食翻肉嘅好啲咧？ 系，咁又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如果啲人即系因为宗教。教信仰啊，或者可能真系本身系唔食牛肉啊，咁你拣一个素汉堡包咧，都唔系一个错嘅选择嚟嘅。不过如果你以为素嘅汉堡包系冇牛肉汉堡包咁高钠咧，咁呢个就系错啦。咁其实咧，某程度上咧，素嘅汉堡包嘅钠质咧，仲咸过个牛肉汉堡包嘅。 咁、大家要留意啦吓。 系啊，咁所以留意一下呢一样嘢啦。咁所以其实出面嘅素汉堡包可能个调味比较高啦，咁、甚至乎脂肪量比较高啦，咁样都会讲下嘅。 系。 咁另外就系比较高钠质嘅其他嘅餸菜就包括粟米素鱼塊啦。 斋老味拼盘啦，咁同埋素鱼香茄子。咁点解呢三个餸都系比较高钠咧？咁其实都大家都估到，即系譬如粟米可能会用咗罐头粟米嚟煮啦，咁另可能鱼香茄子有机会用咗豆瓣酱啊，或者可能其他酱料嘅调味啦。咁另外斋老味拼盘当然就好多豉油啊、糖啊、调味去腌啊咁样。咁呢三个嘅中式嘅素菜咧，个钠质相对都系较为高嘅。咁当中就讲下有啲咩比较低钠啦，即系冇咁咸啦。咁原来咧比较低或者最低钠质嘅或者冇咁咸嘅素菜咧就系芋头鱼啊。咁、 哦、 啊最低钠啦。咁另外素咕噜肉咧同埋红烧豆腐咧都系其中两个咧比较低钠质嘅餸菜嚟嘅咁样啦。咁所以有啲人真系好留意，你又食素，但系你又想食冇咁咸咧，咁你就可以拣翻我头先嗰三样嘅餸菜啦。不过芋头鱼咧，我哋下次都会讲下咧。其实芋头鱼虽然系低钠咋吓。但佢有樣嘢好高嘅， 係 咁，所以我哋可以下一次講下呢一樣嘢， 大家要留意啦 嚇。係啦， 好啦，咁啊糖分又點咧嚇？ 係啦，咁我哋又除咗鈉質之外，有啲人好注重，因為驚個血壓會高之外咧，其實糖分都好影響啦。咁、你話攝取太多糖分咧，有機會會肥啊，甚至乎有啲太高糖分嘅食物會影響血糖啊咁樣啦。咁都係拉翻個平均數啦，全部樣本去拉翻一個平均數咧，每100克嘅素菜咧都大概有 2.9 克嘅糖。咁原來咧。大部分嘅素菜咧都係屬於低糖嘅，咁即係如果你咁樣拉翻開去睇咧，其實素菜本身就唔係好高糖分啦。咁但係有兩個比較高糖嘅素菜咧。就突出咗出嚟嘅，咁就第一個比較高糖嘅咧，就係菠蘿素咕嚕肉啊。 哦， 係啊，咁都係好多好明顯噶啦，真係唔使講都知，因為咕嚕肉係甜噶啦。 係啊， 咁其實計翻咧，每100克嘅素咕嚕肉咧，大概有10克嘅糖分。咁當然你未必知道100克嘅咕嚕有幾多啦。咁我轉化翻一份啦，即係佢哋講緊平均一碟嘅素咕嚕肉咧，重量大概410克。 係， 咁你成碟嘅菠蘿咕嚕肉咧？大概有41克的糖分，相等于10茶匙的糖。 哇， 系啊， 可能系菠萝又甜咧， 系啦，菠萝又甜啦，佢汁啦，咁所以其实个糖分都系相对比较高啦。咁我当你唔食晒成碟啦，我当你食半碟啦，咁半碟咧都有5茶匙嘅糖， 系咪都等于一罐汽水咁样？ 系啊，差不多等于一罐汽水嘅糖分噶啦。咁所以你食咗半碟嘅素咕噜肉咧，其实等于饮咗一罐汽水嘅一啲糖分。咁可想而知个糖分有几高啦。 系， 咁另外第二糖分比较高嘅素菜咧就系斋老味拼盘啦。咁佢每100克咧就有7.1克嘅糖分，咁如果佢除翻开每一碟，即系或者乘翻开每一碟580克咧，佢都系每一碟有10茶匙嘅糖嘅， 即系同呢个菠萝咕噜肉一样。 系啦，咁你又食半碟嘅话咧，又有5茶匙嘅糖噶啦。咁所以通常你譬如你叫餸食饭，咁、可能食素嘅，咁一个系菠萝咕噜肉，一个就系 斋老味 咁样。咁你当你两个人食，一人半碟，咁每样嘢半碟，咁其实你嗰一餐咧就等于饮咗两罐汽水嘅糖分咁、多嘅糖咯。咁所以其实如果真系好留意糖分嘅人。甚至乎你本身是糖尿病的人、你要控制血糖的话呢这两种的素菜呢就不太啱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仔吃 了、是如果我们即普通的就都不要吃那么多 了 最低糖的有哪些呢、 最低糖当然就是比较咸的素菜啦是素福建炒饭和红烧豆腐呢糖分是会低一点的每100克呢大概有 0.7 至 0.8 克的糖分、相对来说它的糖分含量是相对低一点的所以如果你说咦我又很留意钠质你记住素汉堡就最高钠啦另外如果你留意糖呢其实菠萝素咕噜就最高糖的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很留意这两个营养素的话就出街吃素食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 哇其实有关很多的资料都还没讲完的又有这些脂肪含量啊那些啦是吧还有我们应该这么多五花八门的我们怎样去选择林思维会提供我们怎样的心得去健康啲食素食咧，咁我哋由於時間關係啦，要下個禮拜咧先同大家分享啦。 咁下個禮拜咧都會講下呢啲素菜咧，其實個脂肪含量啦、個熱量嘅含量啦，同埋有邊個機會咧個飽和脂肪或者反式脂肪嘅含量咧，去作為一個比較嘅。 係啊，我哋總之咧都係喺翻呢個健康嘅角度提供一啲 tips 俾大家，等大家食得健康嚇，身體健康。好，咁下個星期四同樣時間，林思維會嚟同大家分析。咁大家如果係想重温嘅咧，隨時咧上我哋香港電台網頁咧聽翻都得噶啦嚇。 咁亦都可以去翻香港營養師協會嘅網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個節目嘅。 好，唔該曬林思維，下個星期四再見， 拜拜。 咁有啲素食者嘅都系一种环保嘅心态啦，尊重生命咧，所以咧即系食素啊，环保救救地球。我哋有刘德华嘅《地球的心声》。 什么冰了日上的眼眸，寒冬过后没有春与秋。什么吹了一生的邂逅，红花吹叶每一天消瘦。什么使你轻心的理由，忙碌已是用不得借口。什么使我甘心的接受，曾经爱世似轻烟一流。惜我的心到底有没有，连我不要再给我等候。等到天枯老死，看着日月伤透，望抬高这一双的挥手。放开拥有，再可拥有，爱心满地球。有些不够，从今以后，有爱便可足够。心的理由，忙碌已是用不得时候。什么使我甘心的接受，曾经爱世似轻烟一流。惜我的心到底有没有，连我不要再给我等候。到天枯老死，看着日月伤透，望抬高这一生的挥手。放开拥有，才可拥有，爱心满地球。有些不够，从今以后，有爱便可足够，爱我便足够。 刘德华的《地球的心声》结束我们今早星期四的清晨所来，我要到星期一早上先同你共度早上。不过在星期日的下午，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四点到五点有我另外一个节目，一个励志式的节目，正能量的节目，我得你都得。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美中关系是总统拜登政府对外的主要关注点，又指中国构成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布林肯认为中国是唯一有实力对美国塑造涉及规则和价值观的全球体系的能力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又指美中关系有竞争、有合作、亦有对抗性。他形容北京是华盛顿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将会继续采取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的强硬对华政策。他又说，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打交道时处于优势位置，令美方可以在新疆人权受到侵犯或者香港民主受到践踏时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因为如果美国不敢做，中国会更加肆无忌惮。